是不可触摸的网，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。 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？那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。 触摸的网，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。 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？ 我的心是决堤的海。 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？深深地把你想起。